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16面，716面。第三行，遍地遗尘第四十，请看经文。佛告此时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了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意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，于此住之，疑惑不信，忧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这段是以对智怀疑，对罪福啊，他相信啊，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本品名胎生之因。这个胎生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啊，不是真正的胎生，是用胎生呢来做比喻啊。劝生身心绵度边地一尘啊，边地就是一尘，一尘就是遍地啊，也叫做胎生啊。500岁中啊，不见佛身，不闻经法，那么之所以称它为遍地胎生，就是这后面12个字。他生到极乐世界，500岁是我们人间的时间啊，不是极乐世界啊，我们人间500年，这是最长的时间。那个时间短的有3-5天，只要他不疑惑了，花就开了啊，莲花花生啊，他有疑惑呢，那花不开啊，花不开，他就没有机会见佛闻法啊，修福修慧啊，所以他要耽误一点时间。如果花开了，那他就入品了，最下的地位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。啊，他带着疑惑。我们学佛的同学带疑惑的人很多啊，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啊，什么样的人不带疑惑呢？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乱世地球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只要你还关心这些事情，还在打听这些事情， 都叫做疑惑。你要不疑惑问这些干什么？啊，一心念佛就好了。啊，就这么叫真性呢？在经上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叫真性，这叫真性，这个人没有疑惑。啊，各方面的信息来，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。最后总结都是念阿弥陀佛可以化解，那就好了，我就不必再听了，我不必再打听了，怎么一心念佛不就问题解决了吗？真的一点都不错，只要放下万缘，还打听这个打听那个，还不相信啊，还有怀疑啊，那怕这样往生恐怕不是遍地啊，都是一天的 啊，所以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什么都放下啊。如其打听这些事情，不如念经打听极乐世界。咱们对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一点都不怀疑，这就对了啊。我们亲眼看到的。啊，那些真正是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，像阿公阿婆，他们一句佛号，一串念珠，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念了个三年，真往生了。啊，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。你不要人作念了，连家人都不告诉我，啊，我在40年前见到一个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，念佛三年，啊，站着走的，没有告诉家里人。怕什么？怕惹麻烦啊！又问长又问短，那尽是家长，这真聪明啊，真有智慧啊！啊，把家里人支开啊，不让他接近。他走得那么潇洒，走得那么自在啊！我在美国，我早年在台中求学那个十年，有一个甘太太，她胡说啊，她在台北，她带头找了15个人，每一个月一个人出10块钱啊，就是我每个月有150块钱零用钱，10年没有间断，月月给我寄来啊。以后他移民到美国去了啊，在美国住的时间很长啊，我是82年到美国，他去得早啊，他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去了。啊，我离开台中了。啊，在台中住满10年，离开台中。他告诉我，他一个老同参、老朋友，也是个老太太。啊，儿子在美国念书，毕业了在美国工作，也娶了媳妇，啊，生了一个小孙子。 让他带，啊，把他请到美国去了，照顾家，啊，带孙子。啊，孙子大概有三四岁了，可以上幼儿园了。那么他大概在美国住了三四年。啊，美国的环境清静，白天儿子媳妇都上班，小孩能上托儿所了，也都送去了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。念佛了，没人知道啊，他不告诉家人了。啊，往生的那一天，他是半夜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。啊，早晨每天都是老太太最早起，把早饭都准备好了。啊，儿子媳妇吃了早饭就上班了。这一天大家起来的时候，老太太还没有起来，房门关着，啊，也没有煮早饭，啊，感到很奇怪，把他房门推开看看，老人的房门没有锁的，啊，打开一看。老太太穿得整整齐齐，穿得很轻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啊，叫他也不答应，仔细一看，他走了，坐着坐着，啊，而且呢，遗嘱写了放在床上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孝服，他都做好了，他自己做的，通通放在床上。欲知是知啊，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呢。啊，这叫幸福啊，是真干呐。啊，灾难这么多，每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报表，看看就好了，就可以了。不必再去打听了。啊，设防神圣传递信息也没这个必要了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万缘放下。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灾难不必过问。我早就讲过，在澳洲的时候，今年三月在澳洲，我就说得很清楚，劫难来了，该留的留，该去的去。啊，该去的，这是共业，你不能不去。去到哪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可以决定。现在如果不决定，去的地方是被业力牵走的。啊，我们希望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，真的要把万缘放下。啊，神明传递的信息也放下，就是经上所说的要真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什么是菩提心？我决心要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话偶耶大师讲的，在弥陀经要解里头。啊，不必疑惑啊， 啊，我决定得生了。我们学了这部无量寿经，我在人家经上告诉大家的，我们决定能成净土。为什么？净土是我们自己心性所现所生，是我们自己阿赖耶识所变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跟识都是自己，不在外头啊。大乘经教里佛讲的太多了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你要不相信这个，念佛生净土也是遍地的。啊，真正有智慧，真正明白了，通通放下。啊，如果我们不在共业里头，那还留在这个世界，留在这个世界，你有使命啊，留下来都是善人，善人就好教啊，他能信，他能解啊，他能信，信就是他也会念佛。那我们留下来要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了，极乐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好榜样，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个赞誉怎么来的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，跟诸佛刹土做出最好的榜样。这最好榜样是什么？讲经不中断，念佛不中断，极乐世界念佛不中断，极乐世界讲经教学不中断，这就是最好的榜样啊。我们要应当学习，我们的老祖宗懂得，完全懂得，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太平盛世教学为先，修身齐家教学为先，极乐世界教学为先，阿弥陀佛教学为先，不能离开教学，离开教学人就胡思乱想了，那就心想解你心想愿了。一切法的成就都离不开教学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部经里头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啊，那么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读书，读经书，讲学，讲学是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念佛。除这个之外什么事都没有，天下本无事啊，你能不成就吗？不可能啊。 你决定往生，你决定成佛啊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不必再多思了，把心定下来啊，这是真明白了，真觉悟了。社会就懂了，地球就在变，你不闻不问，自然清楚明了。为什么你心清净，清净心能照见，啊，心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众生的别业，众生的共业，你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啊！啊，自己成就功德，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自己不成就，没有能力帮助别人。啊，地球这些灾难啊，会有一般人传说那么样严重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都在祈祷，真正修行的人都在忏悔，都在改过自新，所以大灾难化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变成没有灾难。这一个地区，忏悔的人多，改过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，这个地方灾难就减轻。啊，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佛法，没有人改过，没有人自新，没有人回头，他那个地方灾难就重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学智慧呀，不能迷信啊！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，真搞清楚心就定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篇里头，世尊劝勉我们大家要深信的，这个信浅了不行的，要深信。前聊什么？你还到底去打听，打听这个，打听那个？那信都不深了，信深了没事了。啊，信是定的，凡是生到遍地一尘，都是信心不够深。啊，带着疑惑。啊，我们今天要到处问这个问那个，问佛菩萨，还是信心不够深？信心深了，佛在面前也不问他了。啊，我这个话，阿弥陀佛听到了，你看他点不点头？我没说错，全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看下面经文：妄心 遍地胎生，同体异名，一桩事情，说遍地也行，说胎生也行，说遗尘也行啊，名词不一样，只是一桩事情啊。六论云说，又有一种往生安乐，安乐就是极乐世界，不入三辈，三辈九品的是正科生了，他没入进，他也到极乐世界了。就好像现在念书，他是旁听生，他念预备班啊，一年级还没上去，他进到极乐世界是进预科啊，别人去的是念一年级、二年级，还有差半进去的。啊，下下品往生他是一年级进去的。啊，不入三辈中，于五百岁也，你看都是讲五百岁，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深重，不见就是没有福报啊！啊，暗落国土为之边地，在极乐世界，这个情形就称之为边地，一曰胎生。啊，也叫他做胎生，可见往昔正成坦然是之也。略论是坦然，啊，坦然大师造的。略论佛言：遍地者七言五百岁中，不见闻三宝，同遍地之难。这个边地之难是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佛经上常说，正信的人生中国，邪见之人生边地，那个中国不是我们中国，这个要搞清楚啊！佛经上讲的中国，有佛法的那个地区就叫中国，没有佛法的地区就叫边地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就是前面我们读到过的。佛法推行的地区，佛法教化的地区，这叫中国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意思不能够错会。哪个地方有佛法，那个地方就叫中国。啊，没有佛法地方叫边地，就同边地之难。或业于安乐国度，罪在其边。这是比喻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没有边际，它是法性土，它不是法相。啊，所以这个境界是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你要问极乐世界有多大？中国古人有两句话，用在极乐世界是恰到好处。啊，古人所谓“其大无外”，你说多大呢？无外就是没边。其小无内，那小到什么程度？小到没有内，这讲的基础啊，真有这回事情吗？有，《大乘经》上就是这么说。 为什么？法性没有内外呀，没有内外就是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啊，时间跟空间全是假的啊，时空从哪里来的？从错误观念上产生的。在佛法称它为不相应心法啊，它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它也不是心所法，它又不是真的啊，所以在佛法里的建立归纳在一类，凡是这种性质归纳一类叫不相应心法，它有这个事啊。为什么叫不相应呢？它跟心不相应，跟心所不相应，跟色法不相应啊，但是它也离不开这些法，从这些法里头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，时间空间这么来的。所以它确实没有，它不存在啊，我们概念让它有这个概念存在啊，有四方，有四维，有上下，有这个概念啊，实际上你找不到，时间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这也是抽象概念啊，实际上也找不到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啊，三心是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啊，所以说暗落过度啊，罪在其边，他边不可得。胎生人呢，譬如胎生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，婴儿刚刚生下来还不能有人的行为，啊，憋言行难啊，他在边地没有机会修复修慧啊，胎呢言行暗，这个暗就是愚痴啊，他的智慧也不能显现啊，他对于外面的环境的完全是蒙昧。说此二名，借此况彼耳啊，借着这个难，借着暗的来做个比喻，为边于胎啊，皆是欲也，都是比喻。非是八难中的遍地，亦非胞胎中之胎生。啊，八难中的遍地是没有佛法的地方。啊，说何以知之？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它不是真的遍地，不是真的胎生，暗落过土，一向化生故， 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是莲花化身啊，故知非实胎生，不是真的胎生。五百年后呢，还得见闻三宝，所以他不是八难当中的遍地，八难当中的遍地是永远见不到三宝。啊，五百年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，无量寿五百年是非常短暂的时间。又疑尘者，若人于疑心中念阿弥陀佛，这生极乐边地啊，边地里面有七宝宫殿中，五百岁中啊，不得闻三宝之名，乃疑人所居，故曰疑尘。啊，这比喻啊，如守护各界主境，有这么一段话。若人命中之时，你看欲知时至，正念分明，习欲着矣，吉祥而时啊，光明照身，见佛相好，众善具现啊，这就是瑞相，定知此人呢，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这是瑞相啊，这样走的人他决定是净土，也不用怀疑他啊，他念佛走了，要他是不是真走了啊，到极乐世界他是哪一品位啊，操这样心干什么大可不必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一操心，你的心就乱了，是一心不乱，这个人往生，把你的功夫全破坏了。啊，他们有意思破坏你，你自己乱了矫正了。啊，自己经不起考验的啊，真有功夫的人如如不动啊，那么你要问这人是不是真往生？我自己到极乐世界我就知道了，看他在不在那边，在那边那不是去往生了吗？不在那边，无论在哪一道里头他都看到啊，跟他有缘，等到他缘成熟了再去戒缘他，正确啊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须臾间之事耳啊，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都等不过，都不耐烦，都不能等啊，要立刻知道，立刻知道，把自己的清净心打掉了，甚至于把自己这一生念佛往生的缘也断掉了，这叫真可惜 啊！这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对于诸法实相 欠缺明了。啊，什么诸法实相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就是诸法实相。我们对这个经典了解不够，认识不够，所以在境界上才出现这么多麻烦。妄想杂念没消除啊！啊，有人说众生造这么大的劫呢，你不动心吗？动心没用啊，救不了啊！啊，怎样才真正救呢？一心老实念佛是真救。啊，老实念佛，拿这个功德去回向啊，管用啊！啊，怎么知道？我们在极乐世界看到。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发的48愿，无界修行，这个无界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是用这种功德来加持我们，我们才有这种殊胜的缘分啊，感到他的加持。如果我们没有修行，没有功德，啊，再好的心也帮不了别人。啊，你要帮人，一定要有真实功德，真实功德是从真修得来的。啊，性跟结都不行，功德是有限。真干就有大功德了。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，若人你看念佛持戒，他无精进心，我们现在就这样的，没精进心啊。精是什么呢？精是精纯，我们杂乱了啊！我们到处想知道灾难的样子，这灾情，这心就杂乱的，这不是精进心。精进心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什么也不想知道，这叫静啊！静是只往前，没有后退，也没有偏差。啊，我在这个道路上，我没走邪路，没走岔路，啊，往前进叫精进。啊，所以什么心是精进的？清净平等就是精进的，心不清净。心不平等，心还迷而不觉，这就是没有精进心呐。命中呢，也无善相，也无恶相。那用什么？他没造罪业，啊，只是他也念佛，也持戒。啊，只是杂念太多，妄想太多。啊，地府不是我，安阳不是，安阳是极乐世界。你看，阴曹地府不受的，极乐世界他也去不了，如睡眠去，就好像睡着了，他去了。 此人以情为断，生于已成。不错啊，他还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去的地方没入品位啊，就是他不在三辈九品啊，他在边地已成，500岁受禄，已成也很快乐。前面我们念过，已成里面的环境相当于夜摩天，比忉利天还高一层啊！再修心愿，方归净土。可见“信愿”二字是为往生见佛之根本。啊，那这一部经，一切祝福，释迦世尊也不例外。通通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疑情太重了的人很麻烦。啊，往往呢连边地都去不了。疑情太重就变成罪业。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啊。佛菩萨对众生那个恩德是多大，你怎么能怀疑他？父母养育子女，对子女的爱心是多亲切，你怀疑他，你不叫造罪业？罪业一成立就去不成了。那时候这个次第讲了，地狱就收你去了啊，不收不收再收你去了。此地所讲的义都不重啊！啊，经上讲的很清楚。第一种是怀疑佛的智慧啊，经上讲这智慧太大了，不可思议，真有那么大智慧吗？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是怀疑。第二种怀疑，怀疑自己，自己造的罪业太重，我这样能生吗？佛会来戒严我吗？生这个疑惑。啊，有这种疑惑，这个疑惑没有断，但是他还很精进，还努力，还念佛。这是生边地的缘呐，啊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心愿这两个字，我们怎样把这两个字培好、培养好？信心、愿心，如何去培呢？读经、听经。啊，上智与下愚好度，他听话，他不怀疑，他老实。最难度的当中这一部分是上不上下不下，而这一部分人最多啊，上智少，少智又少，下愚也少，也是少智又少，这两种人一接触决定成功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死心塌地再不怀疑了， 再不过问了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李老师常常大声疾呼，提醒我们大众要换心呐。这个字我听到说印象深刻，换什么心呢？把我们这个肮脏心放下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叫换心啊！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阿弥陀佛不是外人，本来就是我变现的啊！我今天心里的这些拉拉撒撒东西也是自己变现的，自己变现的话不难啊，容易啊，那不是自己找别人，那是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！就像中峰禅师所说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此方即是净土，此方就没有灾难了。啊，净土从哪里来的？心经在佛头前。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！心不清净，国土就不清净啊！心净则佛土净啊！啊，还要问什么呢？不需要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。此外，更有谢满故，或称谢满界。这个界就是世界啊，有这么个地方，在此土至极乐国的中土。这十万亿佛故土当中还有这么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错，非常快乐啊！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到那里去一留念，好，极乐世界去修成了，就被他留住了啊！那我们知道，真的不少人到这去了，是生死过者燃着其过错之快乐，而且现代骄慢之心，不更净而生极乐，故称谢满故。啊，真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非常像我们娑婆世界。经上告诉我们，百居卢州，百居卢州快乐，福报很大啊！经上告诉我们，人的寿命大概都是1000岁，很少夭折的啊，就是短命的人很少啊，都能够活到1000岁。一切意识享受自然的啊，像他化自在天一样，想什么东西就现起啊。所以一看到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不错啊，误会了，以为这就是极乐世界。 跟极乐世界差别在哪里呢？这个地方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没有僧，拜居卢州就是这个地方啊。永远不见三宝啊，不闻法音啊。如菩萨出胎经曰：西方去此阎浮提十二亿那由他有些难解，过途快乐，前后法益众生，余生阿弥陀佛国者，借身染着西方国土，不能前进生阿弥陀佛国，一千万众啊，十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国。哦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，要小心啊！你看看，一千万众生，这个众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绝大多数都到下西方国去了，把西方国当作极乐世界，那很快乐。这个地方，要特别，那真是要特别特别的幸运。我们在这个世界要不把这个愿心养成，你在中途看到这个地方怎么办？你还想离开吗？这是从娑婆到极乐世界的中途站，所以求往生者必定是有坚定的宏愿，就是一个目的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我要依止阿弥陀佛，我要做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做阿弥陀佛的法师，啊，将来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在变法界虚空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。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总部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总领导导师啊！我们永远依靠他，不离开他，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愿心，其他的全放下，不要再去想了，不要再去理会了啊，一心转念，你跟阿弥陀佛直接联络了啊，不必再用当中的心心相印了，我们才能成就啊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 啊，心真的定下来了，啊，什么样快乐的境界都不再理会了。一千万中十有一人，这一人就是我们自己。啊，什么都不要过问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希望二六十中都不要中断。啊，听经、读经、读经。读大乘无量寿经的经本啊，不读注解，读经本啊，读经听经念佛啊，一切世间事随缘而不攀缘，而且随缘当中要学菩萨的妙用，妙用是什么？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妙了啊！世间一切法放在心上就错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经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十有一人呢，能生阿弥陀佛故。啊，何以故呢？皆有懈慢之心，不牢固啊。你看多可怕，一个懈怠，一个傲慢。懈怠傲慢，人人都有。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末法时期以小道场，人数不超过二十人，非常非常有道理啊！1700年，东晋时代，慧远大师在庐山建这个念佛堂，东宁念佛堂，人数123个人，定的，就是这些人在去修行，一点都不杂。啊，这真正是修行道场啊！123个人，个个成就啊，个个都往生了。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连社的老同修都在阿弥陀佛身边。一起来迎接，这多么殊胜呢！啊，决定没有怀疑，所以这个没有怀疑很难。如果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的认知，这个疑是断不掉的。啊，真清楚，真明白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人道怀疑心断掉了，自信的功德 就慢慢向外透露，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啊，般若智慧也慢慢显现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其实念佛修行还是员工的办法好。啊，人是定数的，是报名参加的定数的。当时谢灵运非常想参加，圆公大师拒绝了。谢灵运在历史上是大文学家啊，晋朝时代大文学家啊，圆公为什么不答应他参加？文人的习气没断，喜欢作诗、作词、写文章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一心专念，啊，偶尔到莲社来住几天，老朋友嘛。员工也不拒绝啊，自己长期参加我们念佛堂的时候不行。你看员工的为人活泼，不再办了啊。我们这个念佛堂，你人少一两个人，你来谁念一支香，住个念一两天可以啊，长期不行啊。祖师把这个模式都告诉我们了，表演给我们看了啊。我们真干就是这干法准上经义谢曼国一书编第一成之类，也属于这类。啊，但是他比不上编第一乘，因为编第一乘就五百年了，他还有再精进的，到谢曼国时间可就长了，啊，决定不止五百年。啊，他的烦恼习气统统的现行了，什么时候能断得掉？啊，极乐世界编第一乘，他在莲花苞里头。那个莲花包是他的安全保护网啊！啊，虽然见不到，不能见佛闻法了，但他外面这个习气他不会沾染的啊。谢曼国不行啊！啊，谢曼国一定会让他的烦恼习气渐渐有现行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啊，这段人讲五种智了，不了佛智者，贪婪是六论云，不了佛智者，不能信了，不能相信，不能明了佛一切种智啊，不了故呢，故其一也。此一句是总病所以，下面四句夜夜对峙所以。在 这个地方，因为佛智就是大乘教上常讲的专八识成四智啊，这个地方无智，无智前面这个佛智是总数，就是一切种智，转八十乘四智加上一切种智，就是五种智慧啊，这也是佛学常识。我们先把这五种智简单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注解就容易了。啊，这个五智是从佛学大字典揭露出来的，明宿、显教、转八识而成四智，以列为究竟之报身如来。啊，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都转识成智了。密教呢，于此再加第九识啊，八识啊，再加个第九识。实际上，八识里头是两分，又是真，又是妄。妄叫阿赖耶，真就是真如自性啊，所以在密宗啊，就称它为第九识。啊，是第九跟第八是一样的，啊，一个在迷，一个在悟，迷的时候叫阿赖耶，悟的时候呢叫他做第九识，啊，要干摩罗什，所转之法界体性智，而为物质，叫法心法界体性智。啊，这就变成五智了，以为金刚界智、化身智、大智如来。啊，所以有五智的说法，无量寿经。这部经不算大，它分量不多，但是它是大经，大到什么程度？跟华严经无二无别。华严经说的详细，它说的简单，内容完全相同啊。所以这部经里头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有宗门，有教下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无量寿经全部都包容了啊，所以隋唐大德判这部经也是一乘圆教啊。啊，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无量寿啊，所以这部经是圆满法轮。我们去年把华严经放下，华严讲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啊，大概只讲了1/4。啊，全经要讲下来大概是20000个小时啊。 灾难这样迫切，我们着急了。啊，华严经太长，太大了，会改成这部经。啊，这一部经讲下来，我们预估是1200个小时。啊，现在已经讲了1100个小时，后面还有100个小时，大概差不多。啊，顶多200个小时。啊，我相信不会超过1300个小时，不会超过。啊，这个经能救急呀。啊，无知是纯粹的哲学，里面也有科学。啊，金刚界化身大日如来，就是本师阿弥陀佛。我们看第一种，法界体性之，是转阿摩罗识，阿摩罗识就是第九识，啊，就是阿赖耶第八识清净的那一份，啊，第八识叫染净混合体。净的就叫第九识，染的就叫第八识。啊，法相中啊不立第九识，他只讲第八识，染净两分。啊，密宗把他阿赖耶染净两分分开来，染叫阿赖耶，净叫阿摩罗。啊，法界有差别意。诸法差别，其数过于尘沙，是为法界。啊，法是万法，界是界限。啊，界限就是有差别，没有差别，界限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分为18界，有界限的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就是18界。啊，这归纳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归纳为18类。楞严经上又加上7大，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就变成25。啊，那么这些呢，全都是开合不同。啊，展开真的是无量。啊，这总归拿呢，给诸位说，总归拿归拿到最后成一个，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你就晓得阿弥陀佛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你看到归结起来，你晓得意思，你就会相信了。阿弥陀佛的意思，阿翻作中国说无。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你看翻成中文是无量觉。那无量无边法界，你通通知道叫无量觉，就这一句就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，一条都不漏掉，就在名号当中。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念这句佛号，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所修的一切法，通通念到了，一样不漏。啊，所以你就不要再一桩一桩去搞了，一样一样去打听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 心完全定在这一字一个六字红念当中，你就圆满统统得到了啊！实心他的支持这句名号，你所得的功德就是大圆满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法界体性就是六道，大师住于此六大法界之三昧也，名为法界体性之。啊，大日如来住在这六大法界，这三昧，三昧是定，他的心就定在这里。啊，这是法界体性智，法界是从这个智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诸方便究竟之德，这一句讲的是用，有体有用啊，体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它的德用。啊，下面四个，这是分数。第二，大圆尽智，是转阿赖耶识所得的，显现呢法界之万象，如大圆尽之智也。这是我们大乘教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设变的，就是阿赖耶识所变的。法界体性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啊，这是体。大圆尽智是它的作用。六祖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”这就是大圆尽智。能生万法了，万法出现了，变成现象了。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它变成这个东西了。啊，那么法界体性智呢？它没有现象，它能生能现。阿赖耶能变， 啊，这一转过来，就叫大圆觉知。什么人转过来？《华严经》原教初住菩萨就转过来了，转八十乘四支了。啊，这一转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十法界是大圆镜所变的，阿赖耶所变的。现在阿赖耶变成大圆镜智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没有现什么呢？现报土。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，自己的宝土跟诸佛宝土是一不是二啊，他就回归宝土去了啊，这个里头有相，不会变化，寿命无量啊，一切法通通都是无量的，人无量寿，花草树木也无量寿，山河大地也无量寿，而且它是净土，它没有染污。为什么自信变的？自信没有染污。慧能大师坚信第一句话就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他是自信发性土，所以极乐世界清净啊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那个地方用不着清洁，为什么？他不会染污啊，没有染污的啊，设法界有染污，有轻重染污不相同啊，发现土里头没有染污，人身是发现身，不是物质实体啊，也不是精神的身，这个身体自心功德流露啊，他那边精神他不是受想行识，阿赖耶里头有受想行识啊，法性身没有，法性身有见闻觉知啊，迷了之后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啊，开悟之后见闻觉知又恢复到正常啊，就见闻觉知了啊，不是受想行识啊，第二呢，平等心智，这是摩那识啊，摩那识不平等的啊，摩那的性质有四，第一个我见。啊，这个就是设法界一切众生烦恼的根，它拥护我，要没有了那根都拔掉了啊，所以它拥护啊，我见啊，见就是一个想法啊，跟着这个想法呢，就有我爱大乘经家常说，爱不重啊，不生娑婆，念不移啊，不生净土，这两句话好啊啊，念佛要一了，一就不准有乱想，你心里一起心动念就是二三了， 就不一了，不是一心专念的。啊，念也能归一的话，决定生净土。啊，所以我爱出来了，我爱就是贪，贪毒的根。啊，我吃，愚痴的根，吃毒的根，我慢，傲慢，慢就是成慧的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，跟我同时发生的。啊，所以莫那是讲四大烦恼常相随，这个四大烦恼就是我见、我爱、我痴、我慢。啊，这个东西转过来呢，就是平等性质。成诸法平等所用之处，有这个东西不平等，对于一切法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这个我尊重，那个我轻慢，他就有这些念头。这些念头是六道生死轮回，尤其是三恶道的根。啊，所以莫那一转，这就是菩萨了。啊，莫那一转的时候，就恢复自信了。啊，第四妙观察之，是转意识。意识什么？意识主分别，分别好妙主法而观察。动机说法断一之之啊，他也转了，不分别了，莫那是不执着了，一时不分别啊，只要你一直于一切法当中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两个就转了，这两个一转了，阿赖耶自然转了，前五识也转了，转尘所所知。所以转八识尘所知是三四因上转，这个二跟五呢是果上转啊，就是你因上转，它连带就转上转过来了。你没有办法在阿赖耶转，因为你找不到阿赖耶。你也没有办法在前五识转，眼耳鼻舌身你转不过来的。啊，就是要在意跟意根，功夫就下在这个地方。你只转过来了，前五识、眼耳鼻舌身。四四无碍啊，为什么他没有分别没执着了，他就没障碍了啊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这是大乘修学理论的核心啊，所以戒律是行门日常生活当中规矩里头的一个总的原理原则啊，为师转八识成四智是教下明心见性最高指导原则啊，他跟宗门跟净土不一样 他是从正知正见上转的。啊，这个功夫中下根性人都能做得到，要很长时间去修学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法门来不及了。啊，像读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要搞20年的，我们没这么长的时间。我们希望1年半再去成就，那怎么办呢？净土宗就行了。啊，净土宗修的是什么？清净心，心净则佛土净，用一心念佛的方法，一句佛号，把所有这些杂念、欲望全部打掉。他就成功，所以这个法门最稳当、最快速、最简单、最容易，成就最高。啊，难信易信，啊，修很容易，道理太深。此五智虽为一生所居之智德，而为引摄众生，引导摄受一切众生。啊，自本体出生四方之四智四福。啊，四智就是此地讲的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。啊，分配在四方。啊，四智四福，四福，此时法界体性智住于本位，它在当中。而为中央之大日如来，那么由大圆净智呢，则成为东方的阿舍如来。啊，主发菩提心之德。你看，我们这个经宗教导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发菩提心是东方，阿舍如来他所住的大圆净智。啊，由平等性智呢而成为南方之宝身如来，主修行之德。人不修，宝不生呐。这个宝什么？宝就是自信。你不肯修行，你的信德不会显露出来。由妙观察智而成为西方之阿弥陀如来，主成菩提之德。成就菩提，你看前面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发了之后，不修行就不能成就。啊，那要修行怎么？要修行一定把烦恼断掉，我见、我爱、我吃、我慢要断掉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心净则佛土净，阿弥陀佛出现了。啊，主成菩提， 由尘所作之，而成百方之不空成就如来，主若涅槃之德。啊，对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决定在一生证得无上菩提，契入大般涅槃了，这就圆满功德了。啊，这是证得究竟果位。啊，由此无智成为体相二大，该法界体心智之大日为六大，这七大。啊，四方之四佛为其出生之别德，这是四曼曼什曼陀罗相大。啊，大圆尽智者阿舍为大曼陀罗身，平等性质的宝身为三昧耶，三昧耶是平等。平等曼陀罗身，妙观察智的阿弥陀佛是法曼陀罗身。啊，成所作之不空成就是揭摩，揭摩是作业，这个业就是四，啊，就是做四的曼陀罗是离智不二啊，故此无智无佛皆胎藏，地水火风空这五大。啊，其分配有两样，这底下叫你参见五大，佛学大师讲你，你查五大就找出来了。四有通别二门，经义别门呐、啊。若一通门呢，则无智，直为无智，无如来，直为无如来。教观大纲也，次觉云：真言天台，立无智者，法界体性圆中道遮照镜啊！这一段意思比较深，念了下面的注解说得很详细，啊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念老的注解，我们从不了故这里看起。不了故，故起疑惑就生起来了。此一句就是不了故，在经文里头，不了佛智这一句总编所依，依什么呢？啊，依佛的智慧。下四句以对治所依，依必须要断，依要不断，它就成了障碍。障碍一般讲呢， 障碍你明心见性的总数，在此地障碍我们的真心啊，我们这个信心里头有疑，这心不是纯真啊，所以怕的时候在中途陷难过就过不去啊，怕这个，所以不能有疑啊，有疑你的愿力不坚固，遇到陷难过的境界你会退心，所以对治所依就很重要了啊。下面静言法为圆小主事均通上之术啊，这几位大的祖师大德都同样有这个说法，以不了佛之一句为宗，于是为名，大家都是这种看法。净言素云粗言不了佛智，此句是宗，不思等是别，不思一智啊，佛智远深呐，愚不能测，愚是菩萨以下啊，声闻缘觉人天没有办法测度。不思智就是不思一智佛之众多，非也能尽呐。言不可称，不可称之。于诸法门呢，知之穷尽呢。啊，佛有这种能力，无量无边法门，他们也不知道的，他们也不清楚的，这叫广知。啊，经文里面讲的大乘广知，啊，这种智慧。位分高处，名无等无能，最上甚至。经上讲的这四种智啊，唐东海元孝师更与愚智四句配当四智，如宗要也啊。这个元晓是韩国人啊，韩国净土宗的大师啊，他把经文里面这个四种智配法相为识的四种智啊，把它配合起来，在宗要里的时候，此言佛智是总标句，下至四句各显四智。你看，不思议之间就叫成所作智，此智能做不思议事。我们前面看到造业，作业，作业就是做不思议的事。底下说了，举个例子，为一称佛名，我们念一声佛号，永灭多劫重罪啊，圣念成功啊，能生界外圣报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，这个界是娑婆世界以外的啊，圣报就是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如是等事 非其所测，是故名为不思议之。这个例子举得好啊！啊，完全从正面的。如果从反面的呢？那就不是称作作知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眼耳鼻舌身，这五识造业了。阿赖耶指挥他，他就造业了。他造杀盗淫妄啊！啊，如果是尘所作之指挥他的时候，他就造善业。啊，这个五个识本身做不了主。谁给他做主啊？第六分别，第七执着，六七做主。啊，阿赖耶那是高高在上啊。阿赖耶不分别也不执着啊，他是什么总报主阿赖耶成为藏识，就像仓库一样，资料室一样，所造一切善业恶业，这些种子我们讲啊，这些资料全都藏在这个资料库里头。啊，无始以来，一桩都没有漏失，全在里头，对吧？非常不可思议。啊，转世成智之后，他就变成智慧。大圆尽智啊，不但自己自信里头本具般若智慧显现了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所造的业习他全知道，就好像什么资料室都讲连线了，现在网络上连线了，不但知道自己的，别的人全部都知道，他连线了，通了啊！所以佛法讲到这个地方，确实这一部分是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啊，绝对不是讲迷信啊！啊，在佛法法相为实啊。是佛教的心理学啊！你读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要在大学里头看到心理系的课程呢，你就会觉得枯燥无味啊，不能跟这个相比啊，这个趣味无穷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